南朝鲜朗报《民族日报》14号登载一篇社论，要求清算一切恶弊，释放全体良心囚。社论主张，当局必须严厉处罚那在监狱里装病的朴槿惠逆贼，彻底清算各种恶弊，释放全体良心囚。